小广告上从来不贴什么心脏病的表， 对， 基本上是吧，都是这种久病不愈不太好治的一些疾病，你像什么牛皮癣啊，糖尿病啊， 对， 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疾病， 是 都是这类疾病 是吧， 对， 所以我觉得寻求正规医院的这个帮助是最关键的， 对， 千万别去那个路边那些所谓的黑诊所去治病，花了钱之后效果还不好， 有的时候效果、有的时候反而会导致 加 重加 重啊， 对， 那您说这个前列腺这个炎啊，前列腺炎这个疾病、目前的这个治愈这治疗手段是不是应该说是很成熟了， 目前的治疗手段我们分为一线治疗、二线治疗甚至三线治疗，也就是说当你一线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、或者说来的病特别重的时候、往往会选择二线治疗，那么一线治疗里边最关键的一点就刚才我说的自我的这种管理能力、包括比如说先把辛辣饮食戒了，酒先停了，多活动，改变生活方式、比如你是就是出租车司机的话，那您是不是最近要么歇一段时间，要么就是您那开车的时候一定两小时得下来活动活动、 是， 就是说这种自我的调节或管理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才配合一些药物，那么这些药物实际刚才您说有抗生素，有咱们松弛前列腺的药物，还有一些中成药等等之类的， 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，正好今天有时间，有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发送短信和我们进行交流哈，手机尾号5104的听众朋友在问说，我今年是一个70岁的老人了，男性，我前列腺就不太好，尿尿也确实比较困难哈，我买了一个加热的小坐垫，您说这个东西管用吗？ 加热小坐垫呢、只能是就是说在比如说屋子比较阴冷的时期，比如从现在到11月15号咱们是属于北京没暖 气 的正屋期， 对对， 这种时候在家里边老人确实比较难过，确实把温度提高室温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那么这种我是觉着啊，它只能缓解你一时的这种不适，但是对于治疗没有任何效果， 没有， 它不会治疗， 它没有 达不到 治疗效果， 对， 所以如果是这个确诊了前列腺增生啊，前列腺疾病，最好还是去找大夫， 对， 让大夫给你看正规的治疗啊， 对对对， 那现在这种比如说前列腺炎，您刚才提到了反复多发，经常会反复发作哈、一旦确诊了之后，我们需要比如治好了还需要定期再去医院去复查吗？ 那倒不用， 不用， 不用去复查、但是就说你的生活方式不能又回到过去的状态。这是我常常遇到的问题的，就是病人很多就是说我都治好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我说那你是不是生活方式又回过去了？他说是啊。 那肯定不行， 全回去了。他说你好不容易给他扳过来了，全回去了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张湘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，希望您有机会常来。 好， 谢 谢 您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我要投诉。